北京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1921年出生的于宝林是天津著名的相声演员。1937年，他向张振奇学习单口相声和太平歌词，在1952年拜马三立为师。艺名于笑兰，他与冯宝华合作数十年，被称为相声界一对好搭档。1946年在天津与郭全宝、朱向臣等合作演出。大家好，我是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笑星传奇呢，和您说说相声演员于宝林的故事。1947年，26岁的于宝林来到天津相声大本营联兴茶社现役，这里由老艺人尹寿山主持业务。演员有严孝如、耿宝林、史文翰、郭全宝、于幼福、尹孝生等。每天中午开场后轮换演出，倒替吃饭，要到夜间11时才能散场。于宝林初到联兴茶社时挣的是7厘，七厘的意思就是整份钱的1/10。当时啊，他已经拥有一部分观众，他的卖布头、戏迷、杂学唱等节目都很受观众欢迎。有一天，尹寿山等应邀去登英楼吃晚饭，临行时嘱托于宝林说，今儿你使单口，尽量把人拢住。于宝林深知这是对他业务上的考验，因为先后在这里说过单口的老艺人有吉平三、马德禄、赵佩茹、刘宝瑞等，如果表演的差了，观众也不会答应。而且呢，这次演出又很关键，万一自己演砸了，很有可能将来在联兴茶社就没有自己的位置了。那么于宝林是怎么应对的呢？我们先听一段于宝林、冯宝华的相声《卖布头》，听完之后接着和您说。 这小贩做小买卖的吆喝就是闯牌子。 是的，说您对于这个有点研究啊。 多少啊，研究不足。 哎，您这是客气啊。咱们两个人研究一下 可以 啊。 你得知道， 哎， 哪块吆喝最好听。 哎，那是啊。 你不知道了， 那个还得说是北京， 咱们首都 讲究9腔18调， 棕绳翘扁担， 卖什么东西可不吆喝什么， 就是咱们首都北京。 行啊， 同样这卖这样东西 啊， 他吆喝不吆喝出来。含沙射影给您介绍。 怎么样？ 嗯， 那我要吆喝一个，你能知道是卖什么的吗？ 当着在座的 啊， 你有上句儿， 嗯， 我接您的下签儿。 好嘞， 还告诉您 啊， 这是卖什么的？ 咱们俩研究一下。 可以， 你听这个啊， 来了吧。 嘞，南瓜大地嘞， 河的拉呀嘞， 河来呀，黄的拉哎，吆喝声，您这卖什么的呢？ 柿子。 对， 嗯，吆喝没吆喝柿子俩字吧？ 是啊， 用五咧， 不错， 就代表是卖柿子的。 嗯，是。 对 啊， 南瓜大的咧， 对， 不涩的咧， 嗯， 涩了还要换的咧。 哦，这是五咧 柿子，北京叫。柿子， 嗯， 到咱们天津呢 叫 尖音多， 是 柿子，这一买柿子就知道这个是北京人、天津人。 那怎么听呢？ 掌柜的嘞， 啊， 这柿子涩吗？ 哦，涩不涩？那到咱们天津呢？ 我说你这柿子塞不塞？ 方言不一样， 对不对？ 头一个让你给蒙上来了， 往下接着来。 您再听这卖什么的？ 可以。 哎，红的让儿好嘞，白的让儿高， 不用水的让儿来， 好大的块儿来， 嗯， 两个大来，喝呀， 喝。 嗯，您这卖什么的？ 西瓜。 哎，西瓜倒对，为什么得喝呢？ 这楼了人。 嗯，那端半碗喝去吧，那就。 天津卖西瓜简单。 啊、 嗯、啊。 嗯， 劝业场后边有一大胖子， 是 切得了西瓜 啊， 一块一块的卖， 嗯， 一拿扇子， 是 一包一块 啊， 一包一块 啊，有点意思， 天津的。 哎，你再听这卖什么的？ 嗯， 还有两大瓜呢， 山了红啊，哎呀，山了红， 哎呀， 北京叫山了红， 嗯， 咱们天津叫红果。 对，你在听这卖什么的？ 你来。 哎，今儿个到了前来十三来的温鲜果呀，哎， 哇，卖水果的， 卖鲜货的，你也知道， 这没毛，这就苍蝇撂蹶子。 怎么讲？ 小踢的， 也好，还有俏皮话呀。这你就不知道了。 来呀， 听着， 吆喝 煎饼果子，呀呵，我吆喝出来了， 吆喝出来干嘛？ 怎么样？ 嗯， 你吆喝，我来接。 当时在位的啊， 嗯， 我吆喝 啊， 你要知道卖什么的 啊， 拜你为老师。 嗨， 马上磕头。 如果我要不知道磕头拜你为老师， 说了要算， 那惹定了。 各位做个评议员， 可以。 我吆喝他不知道， 嗯， 给他呱唧呱唧。 对，您要公正一下， 证明他输了 啊。 听这卖什么的？ 哎，你就来吧， 一毛一对。 哎呀，连我都鼓掌。 哎， 有本事， 那是， 各位还真捧你，还真鼓掌。 也是， 您哪位鼓掌来着？您说这是卖什么的？啊、那我吆喝你也不知道。 你来呀、啊， 听着， 吆喝。 哎，报圆去，报圆去， 随便挑你的， 就这两件儿嘞， 我都没带钱的， 什么乱七八糟。这还带撂蹶子的，我说你什么毛病啊？ 是吧？怎么了？ 你吆喝那上下句的， 上下句的， 串胡同的， 这 人人都知道卖什么的。 我吆喝，告诉你99.9%，你都不知道卖什么的。 我不相信， 听这卖什么的？ 你吆喝吧， 油炸的嘞， 嘿，果仁肉， 卷圈肉， 卷圈拐弯了， 嘿嘿 啊！你再吆喝， 油炸的嘞， 果仁肉，卷圈肉， 老虎豆肉。 哎呀！太多了，这个、 哎、 你还敢吆喝吗？ 敢接吗？ 你敢吆喝，我就敢接。 你听着， 哎，你来吧， 油炸的嘞， 听着啊， 嗯嗯， 炸果仁肉，卷圈肉，老虎豆肉，炸麻花肉，炸辽火肉，炸酱米条肉，炸豆腐干肉，炸素丸子肉，还有炸酱米条肉，炸。 哎，别忙，有的是呢啊， 炸茄子筋肉，炸肉筋肉。哎，我想吃什么就炸什么喽， 炸擀面棍儿哦， 擀面棍儿， 油炸擀面棍儿， 各位您听着。 哎，有炸擀面棍儿的？ 有、 啊、有。 你没吃过？ 谁说的？ 烙饼卷擀面棍儿？ 没听说过。你那意思啊，恨不能把我给窝到这儿？ 不，那是误会。 哎，您 误会 哦。 过去做小买卖都讲究吆喝。 哎，是啊， 啊，他这吆喝呢，有一种带艺术性的。 哟，这个吆喝还有艺术性？ 你走在那儿，接着路过， 嗯， 你有多忙的事儿， 是 你站那儿， 哇， 等他吆喝完了，你才走。 哇，那是卖什么的？ 雇一行。 哦，就是那卖旧衣服的。 对对对， 是不是？ 全国各地都有。 嗯， 有山东故意， 哦， 山西故意， 是 河南故意， 嗯， 陕西故意， 哇， 北京故意，天津故意， 嗯， 东北的故意，大口的故意，小口的故意， 嗯， 喝佛放屁的故意， 还分这么些样。 哎，东北到沈阳、长春、哈尔滨、营口一带 啊， 有一种故意。 哦，这我见过， 嗯， 就在沈阳北市场叫营口的故意， 啊， 一共六七个人在那儿卖。 对对对， 最吆喝多的这价码一出来，一块给帮腔嘛。 对对对， 哎呀， 对， 是不是？ 对。 你吆喝一下，我给你帮着腔。 东北的啊， 是啊， 把衣裳拿过来一吆喝 啊。 一套一套的， 是， 我这一件啊， 嗯， 我这一件这个大花袄啊， 啊， 这个大花袄怎么这么好？ 是 大哥了个买去给大嫂， 嗯， 大嫂那个船上满街跑， 嗯， 这个一块大洋两步扫， 哎呀，好，我们俩牙疼啊。这是东北的故意， 还有北京的， 哦，北京吆喝 到这个冬天， 哎，就这个季节。 天冷了， 是 卖皮袄。 嗯， 北京叫皮袄。 对， 天津呢？ 天津叫 皮袄。 袄。 北京叫暖和， 不错。 天津就暖和。 哎，你看 暖和。 哎，语音不同。 哎，半杯火气 啊， 拿一竹竿 是 啊， 嗯， 挑着 啊， 一望出来 啊， 哎，有腔有调的。 是啊， 来，来试试。 行，来，我给您喊那个帮腔。 哎。 不错， 对对对， 对不对？ 就这意思。 来吧， 这一件皮袄啊，原来当儿的， 不错， 哎，就这味儿啊。 是吗？ 去的溜儿黑呀， 嗯， 是裤缎的面子儿吧？ 不错， 瞧完了面您呢？ 怎么样？ 我再翻过来。 是， 再瞧这个筒子吧？ 不错， 上青。下白， 嗯， 当不见一道黄， 这是 起个名儿 啊， 三阳开泰儿的， 不错。 穿着我这皮袄 啊， 冬景天 是 滴水成冰， 嗯， 铁水成冰。 哦， 你上冰地里去睡觉去， 是 雪地里去冲盹去拜， 不错。 你那怎么就会忘了冷了？ 皮袄好， 把你给冻停了， 停了， 再冻就死了。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这是北京的。 哦，要到天津呢？ 天津的变皮袄热闹， 是 卖不好，把自己饶里头。 哇，把自己给卖了， 可热闹 啊！ 啊，他故意接过去，一份儿一份儿。 是是， 这一件皮袄啊。白了就卖六八， 嗯， 30块我就卖。 哦， 白了就卖六八， 对， 卖了我也去呀。 他干嘛去？ 拿钱去。 嗯，跟着拿钱去。 这是天津的。 哦，是了。 还有一种卖布头的吆喝， 这我可知道。 嗯， 背着个大包袱串胡同。 嗯， 一吆喝都这味儿吗？ 嗯。 买砸塞布头嘞，100多双二不多呀，买些做苦留去吧。你看看， 这个味道， 全是西关街一带。 对对对， 哎，您 过去也是这个照顾顾客，嗯， 是是， 哎，各样都有。 嗯， 这一天 啊。 外边的花样不不地了，完去给小孩儿做门帘， 嗯， 给小孩做豆子轮屁股帘去， 啊， 完了这一块一色个一色个又好听。 这你嘴里什么乱七八糟？ 他拿那话筒， 哦， 吆喝快了就听不出来。 哦，是您说这种？ 不是这种， 哪种卖布头的？ 这种卖布头的 啊， 是生意。 错了， 嗯， 生意他骗人， 他们就骗人， 怎么骗人呢？ 买来是整匹的， 嗯， 进货 是 整匹的布， 是是， 卖呢 啊， 虽一块一块的， 哦，都给扯开了卖， 这多长一丈五六， 嗯， 买家了去不耽误您的财政。 是是， 大褂能做一件， 对， 裤褂能做一身， 您看看， 哎，钥匙热闹， 哦， 有枪， 是 有调， 嗯， 有折有板， 是是， 跟唱一样。 怎么样？ 哎， 这回您吆喝一下， 嗯嗯， 我去那小徒弟， 对对对， 吃饱了喝足没事怎么办呢？ 啊， 在旁边给您帮个腔， 哎， 站在那布的犄角。 他是三个人吆喝， 哎，是是， 这布头啊，俩人一边一个揽着， 对， 当不见这掌柜的吆喝， 嗯， 先被布拿过来摔一下， 是， 交代交代， 迈拍迈拍， 表示没有僵性， 表示他好。 摔完以后。 嗯， 喷一口水， 是 喷一下， 嗯， 这个不 啊啊， 您买家里穿去， 是 穿多少年， 嗯， 怎么洗怎么愁，它不掉色， 头蓝 漂白， 废话呀，白的还掉色吗？ 对对 啊， 咱先要这个白的试试，嗯、 白色的 哀， 怎么哀一声啊？ 跟唱一样， 嗯， 有腔有调，就是叫板， 就为拢人的耳音。 对， 行了，哎，要换日买，哎了板， 哦， 要换日买了，我就不得钱儿担。 对， 不要那一桩 啊， 来买这一桩， 是 桩桩件件大不相同，那不一样而大。 是哦， 瞧瞧这块布， 对， 看看这个色儿， 哦， 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个窟窿眼儿。 嘿， 这是什么色儿？ 它是 这是本色白 白， 咱怎么白？ 是 咱怎么白 啊？ 为什么怎么白？ 是啊， 它怎么这么白呢？ 那我哪知道啊？这得你要还。 咱怎么白 啊？ 妻子头上雪， 是 不让耳上霜。压塞头号的羊白面了白了， 对， 也是没他白， 是 气死赵子龙， 嘿， 不让小洛成， 哦， 谁见过雪白袍压的小马超， 是 没有他了白了， 对， 无敌这种白呀， 怎么样， 三体这种布， 是 买了家里去， 嗯， 绷被单的做被脸，你做门帘，做裤管去白了， 呵， 金洗有金晒， 对， 金铺有金盖， 嗯， 金拉有金拽 啊， 金灯有金踹， 我这人怎么了？ 这人背后有臭虫。 你踹他干嘛呢？ 这表示结实， 表示好。 十年呢，八年就该不回来呗了。 是， 刮风也不透， 嗯， 下雨也不漏啊。 嗯， 多么快的剪子，嚼不动了呗。 这什么布啊？ 这是钢板。 钢板呐、啊， 嚼不动有主意。 怎么办呢？ 他拿那个。扎刀扎 哦， 电锯锯 嚯， 铆钉铆 嗯， 电焊焊 嚯， 俩礼拜以后 嗯， 做得了穿出来了， 嘿，这是西服 锅炉 锅炉，这就是吹嘘夸张。 这块没卖出去，换一块青色的 青， 哎，青的不要用青的， 那他要换 黑的。 黑色的 怎么这么黑？ 是 举出多少古人名来？ 嗯 啊，八大祥过去的老字号，八大祥 啊， 在什么地方？ 是是， 这个布多少钱？ 嗯， 先要的价大 哦， 最后自动的往下削价 哦，慢慢落价。 哎，你慢慢喊一点， 我喊什么？ 小本儿， 嗯， 看地儿 哦， 别让了， 嗯， 别赔了 哦，小本儿看地儿。别让喽，别赔喽。 对对， 是你一吆喝，我就喊这个。 对对对， 行嘞。 哎，那块十块白， 敲板儿。 这块十块黑呀、啊， 看粒儿。 咱这么黑、啊， 别让了，别赔喽，敲板儿，看粒儿。 坏了 啊！ 怎么上满了仙了、 哎？这怎么说话呢？ 没听明白。 哎，我明白，多的你落价时候。我再喊这几句， 对， 这就为给你喘这口气。 好， 滔滔不断好几百句， 就是他了， 听你的。 哎，那块是块白， 嗯， 这块是块黑， 黑 怎么这么黑？ 嗯， 为什么这么黑呀？ 是 真正烟熏灶， 嗯， 烟没缠没灰呀， 啊， 屎壳郎钻炕都没有他的黑呀， 嗯， 包公扎满花黑个村儿的， 嘿， 怎么这么黑 啊？ 气死蒙张飞， 对， 不让黑的亏， 嗯， 压塞唐朝的黑。已经得不晒了， 是喽， 也是没得黑呀、啊。 嗯， 东山送过炭， 哦， 西山挖过煤呀、啊。 对， 都卖过两天煤了，这不开过两天煤了，上次送过两天煤了，这不耽过两天。 嗯， 没铺的二人鬼子白了。 对， 也是没得黑、啊， 是 铺的这黑 怎么样？ 咱地这种布， 对， 要得买不错 啊。 甭问远处说， 是 要问远处说， 嗯， 还得坐火车。 嚯， 嗯，够帮电车道、 啊。对， 买上一张票。 对， 叮铃铃。 当啷啷就到了班了。 哪儿？ 到在北门。 是。 下了摩电车。 哦。 一是往北走。 是。 往东一拐弯。 那是。 那就故意街呀。 对。 一进西口。 嗯。 路人头一家。 那是。 那就敦庆荣。 不错。 在里边走什么瑞林乡啊、瑞福乡啊、广石乡啊、广义乡啊、 成 吉那宝鸡，还有那一家的千香一了半了。 是喽。 那就归三样 了。哦。 点着眼头又。 对。 点着眼的挑。 啊。 这边是青衣上标银丹的石林布尔丹。 对。 要我们这绒布 怎么样？ 挺少的价，把这五毛六了半了。 哦， 没有五毛六啊！ 是， 你买回来了，怎么宽了，怎么厚了，怎么匀了，怎么密了，这么加密了，好不好的？ 好， 一分卖东归。 是啊， 消费是大。 对， 楼上楼下 啊， 电灯电话， 嗯， 人工吃食呢，着地要了半了。 是， 常言道的好， 说什么？ 面带罗里转。 对， 羊毛我叔叔带来羊身上耳搭，你就别忘了这点搭，即可那可搭的起着点了半了。 是哦， 那先生说 说什么？ 你那个摊儿， 对呀、啊， 你为五毛六 啊！ 现在他三次了，布了感觉怎么没了白了？ 怎么呢？ 还有回子事儿 啊， 说一个样的布， 是 说一个样的价儿， 嗯， 说一个样的色儿。 哦， 那谁也不要小门脸那小布摊儿打到别人小道沿上，小布摊儿里装， 拧 不透，而那嘴不宽了白了。 是喽， 对先生说 啊， 多少钱一尺？ 对呀、啊， 站完了脚步啊，挑一挑尺寸的听听价儿白了。 对， 单尺的量啊， 对， 没有带着尺， 怎么办？ 伸出胳膊那四根脚了白了。 是喽。 一套五尺， 对， 两套一丈， 嘿， 三套一丈五， 是， 竖一丈六， 对， 就得一丈四， 听听， 买了一块布， 怎么样？ 拿到家里去 啊， 裤管做一身， 嘿， 大哥做一件， 是， 剩下的零碎了骨头，阴天下雨没有事儿， 嗯， 坐在屋里头补补袜子呗了，他卖五毛六， 哦， 我卖一毛八， 是， 一尺一毛八，一丈一块八，四尺打四毛， 是， 四不三毛二， 嗯， 三毛二加四毛，七毛二加一块八 啊， 大样是两块了，五毛二了八了， 对， 二分零二的不如算了他。 行了， 大洋你就给两块五的， 两块五， 五两块五， 怎么样？ 心里别打鼓。 对， 买了不算买， 是 要了不算要。 嗯， 洋钱左包开个还在了， 是 这不两块五啊？ 怎么样？ 找好成神， 是 看好这扔布， 哦， 千万呢别了我们当做高油摊儿、 啊、 卖的那扔外洋货的， 是 到了高油摊儿， 哦， 买了外洋货， 嗯， 拿到家里去， 是 你又一下水， 哦， 搁点石头搭， 是 又被大风刮 啊， 汽车、马车、飞机、迫击炮、飞毛腿子追不上。 怎么回事 啊？刮跑了，这不两块五， 是 涨去一毛钱， 是 您给两块四， 对， 这不两块四， 嗯， 这位先生说， 嗯， 卖布头的， 哎， 包上卷上捆上系上，算没有了， 行了， 没有卖了还不卖的， 怎么呢？ 两毛钱的车钱贵是给了吧了， 对， 两毛钱的好差爷算在后了他了， 行， 大洋你就给两块整的， 两块钱， 这不两块整， 是 把钱让到家， 对， 往一推他， 哦， 少给一个字，少给一个零，少给一个半，在这不。不能卖了他了， 是 喽、哦，两块钱 怎么样？ 快了快了，搬糟了糟了搬了 啊！ 两块来打样子打破了他， 哇、哦！ 你给一块九， 对， 再给一块八， 哦， 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搬了， 瞧吧， 哎呀，不要给一块四的，就一块四，让七一毛钱， 多少钱？ 你给一块三， 赔了， 再去一毛， 多少钱？ 你给一块二， 哇！ 再是一毛钱，你给一块一， 是， 再去一毛钱，你给一块钱，这不一块钱，那个还不要， 哦， 要五毛去五毛， 卖多少钱？ 白拿去了， 白拿。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听完相声，接着和您说说于宝林的故事。心中有些忐忑不安的于宝林向一位职工请教说什么相声好，对方思索了一下说，使大伙儿没听过的相声。这一句话点醒了于宝林，他想，如果演吉平三刘宝瑞他们常演的那些相声段子，准比不过他们呀，因为观众有先入为主的印象，就不容易信服自己。于是呢，他决定演《还珠花》，开始十分钟一段，后来就五六分钟一段，观众啊是越聚越多，座无虚席。十段过去之后，尹寿山等回来了，而于宝林却是坚持说完全部内容才去吃饭，以至于观众仍要求他第二天还要说单口。

什么叫你的了、 这些个马都是我过去淘汰的， 全没看上 啊。裁判员一声枪响，啪，我这个马首先就窜出去了、一直是遥遥领先，跑着跑着我一看坏了，有两匹马赶过去了，我可升级了， 是啊， 掏出我的电棍来往马身上这么一捅，你再看我这匹马立刻是精神抖擞，昂首挺胸，鬃毛乱炸，是一声长鸣、 冲上去了， 呛呛个气呛 要拉什么吗？ 驯马专家是一段经典的讽刺相声，整段相声都是在使用借物喻人的表现手法。驯马专家万中挑一，费尽心思和用尽各种方法训练的白马最终成为了毛驴，这一切究竟该怪谁呢？相声中啊并没有直接说出，而是给听众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好了，和朋友们聊到这儿，今儿的百年笑声节目也要结束了，最后送您一首来自蔡依林演唱的《野蛮游戏》，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To the day game. 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满脸泥土失败的被俘虏，小赌好赌想爱就别怕苦，看不清楚迟早的是脆骨，不知不觉其实你已上线，感情的世界战火连天，如果不想每一天以泪洗面，傻傻分不清楚，老虎老鼠